今天的经文在约书亚书14:5-15。我先请我左手边弟兄姊妹念单数，右手边的弟兄姊妹念双数。翻到右手，请开始左边。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就这样把地分了。 那时犹大家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要与主耶和华的儿子约加勒和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大祭司巴拿雅记得我对先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迦底斯巴尼亚打发我去但这地，先前正40岁，众按着心意回报他。 然而通过上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后来摩西启示说：“你早所打的地，仍要归我了，子孙永远为业。”全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之后，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了40年。其中以色列在旷野行走，看到现在花了40岁的。 我还是想象，像摩西打发我去哪一天一样，无论是前程是脆弱，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另宽大天赋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叫他所应许的与我不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也许亚西亚回复你的儿子，将他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 所以希伯伦就要继续行足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利亚巴，亚巴是亚述去的。于是国中太平，没有争战了。愿神祝福您单位与的弟兄姐妹，跟着把时间交给牧师。 感谢主，看到许多弟兄姊妹回到教会，看特别高兴看到 Miriam 已经从中国旅游回来哈，希望有机会听到您的分享。We are glad Miss Miriam came back from China, from Beijing, from many places. 我也感谢那个廖强安排了很多的好朋友在中国帮助 Miriam， 我看到那个照片啊，然后我也看见 Bill。It's feeling but much better. Okay, right. 看到比尔的身体也越来越好啊。求主医治，求主医治啊。虽然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真的是教会许多弟兄姊妹遇到不同的意外啊，比如像胡林这个车祸啊受伤。那如今回家之后休养情况也越来越好啊。我一些姐妹们去探望他，这个家人的关系越来越好啊。在软弱当中，他的先生孩子都来照顾他啊，他说过去好像没有这么轻松的时候啊，以前对，都还要忙着家里的许多事情，受伤了家人特别的照顾他啊，我们看到这样的恩典啊，即使我们在困难中啊，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我们看见玲，看见我们大家去探望钱妈妈啊，虽然我们还是有许多的身体的软弱，但是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来跟随他啊，直到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遇见不同的困难或是身体的软弱，但是主你都依旧看顾啊，让我们真的是学习这样子一个信心的功课啊，即便是在诸般的好像不顺利、困难或是病痛、软弱当中，知道主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好让我们来得胜。今天我们看见刚才所读经文加勒的得胜，也求主给我们这样子的信心， 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工作当中，我们教会侍奉当中，以及我们个人生命都能够不断的成长跟突破。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今年前面三个月以来，我们都在谈如何建造弟兄啊，如何建造姐妹啊。那今天我取的这个题目叫做属神儿女的成长跟突破，所以我们不仅是弟兄，不仅是姐妹，我们能够一起来成长跟突破。那所以昨天我们去办了一个跟其他两个教会一起合办了这场聚会，就是整全的福音与健康的教会哈。Yesterday we have a evangelism and revival about how to build a healthy church and discipleship 啊。我们教会有17位弟兄姊妹去参加哈，非常感恩啊。所以我有一个工作要交代给这位17位弟兄姊妹哈，就是希望你们找机会能够跟没办法参加的弟兄姊妹来分享你们的学习。我想昨天是很难得的一个过程哈，特别我们当初有些很年长的弟兄姊妹哈，跟我们一起坐一天哈，我们像苏大哥、苏妈妈啊，他们还年轻了哈，比起家乐人85岁，他们是笑脸郎，他们还年轻哈，跟我们一起上课上一天哈。还是说下个礼拜天我们开放主日讲台，让大家能够来分享见证，每个人3分钟、5分钟都好，虽然他们有录影哈，但是等他们做出来，我们会再给弟兄姊妹来听哈。那我讲真的是很大的激励。以往是我们要进到国内，进入中国来传福音，可是你看见今天国内的教会成长的这么好啊，这么快，这么的强壮啊，他们北京福音教会从40个人成长到1500个人啊，不仅是人数的增长，看见他们弟兄姊妹生命的改变啊，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激励啊，好不好？也许我们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哈，我们下礼拜我们可以开放讲台，那一些弟兄姊妹来分享您的学习跟得着，每个人3到5分钟，我们可以有5位弟兄姊妹来分享，那让其他因为家庭或是工作没有办法参与的弟兄姊妹也能够得着帮助啊，我们看见希望那样子的复兴也能够临到我们当中啊，那样子对神的委身、对神的信靠也能临到我们当中。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就提到了这一个原本是年轻人叫做加勒啊，40岁的时候原本可以进到迦南地啊，但是因为其他的同伴们、弟兄们、领袖们没有信心，以至于他等了45年啊。那这个加勒是犹大支派，我们知道犹大支派后来产生了谁啊，产生了大卫，然后呢耶稣也是出于大卫的子孙，犹大的支派啊。我们看见神似乎有特别的一个应许在这个支派来使用他们啊，来使用他们啊。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 OK， 首先啊，我们来看啊，加勒他的请求是什么。刚刚读这段经文45年之后啊，如今他85岁了，他向他们的领袖约书亚啊，这是神透过摩西所拣选的领袖约书亚，他向约书亚的请求是让我们继续的出战，继续的征战。他不是说让我退休吧，让我休息吧，啊，我已经85岁了，你们年轻人去打吧，去征战吧，你们进迦南地啊，我已经老了，我已经力量衰败。他说不是的，我仍然健壮，那时力量如何，我如今仍然是如何，你要打发我去征战出入都没有问题。他请求什么呀，他要去攻打希伯伦这块土地，希伯伦这块土地啊。那他是选择一块容易的土地进去攻打呢，不是的。他说各位注意看第12节啊，今天主要经文都集中在第12节。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来给我。 It's a mountain place 啊，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地方，山地，你的敌人躲在山上啊，他们是居高临下啊。如果你去打仗的时候，我们最好去攻击什么地方啊，或是平原，或是比你更低洼的地方啊， 你可以居高临下，你可以射箭，你可以投掷石块等等很多方式。我们看见攻城，对不对？攻城最难是因为城墙比你更高。好，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山上，一个山地，一个山区，你要带领军队要进入山地，可能地形不熟，然后呢敌人是居高临下，这个地方是很难攻打的。可是加勒说，你把那个地方给我，我要去攻打这个困难的地方。他不说给我一块容易的地方，给我一个困难的地方，这个困难是神应许给我的，虽然这地方是困难的，就是神有给我这个应许，你把这块土地给我，我们要得地为业。他并不惧怕这个地理上的这个困难啊，常常我们看见就是地理上的困难在我们身旁啊。第一个，他不害怕地理上的困难；第二个，他说第十二节，不仅是这山地，那里有亚纳族人，迦南有七族不同的种族啊。在四十年前，他们不敢进去的原因是啊，这些人太强大了，这些人好像巨人一样，比我们高一个头两个头，的确是如此啊。那今天我们看，可能我们没办法体会谁是亚纳族人。今天全世界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 ISIS 啊，他们不怕死，骁勇善战。不仅如此，他们有自杀炸弹客啊，他深入世界各地去杀害、去破坏啊。加勒也面对那样子一个强大的一个敌人啊，强大的敌人。我们这群人四十年前不敢进去，但四十年之后，我依旧健壮。我们要带领新的一批年轻的一代有信心的弟兄姊妹家人们一同来进入。所以即便有这样强大的敌人，像我们今天面对 IS 一样啊，我们仍然能够得胜，仍然能够得胜。当然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敌人不一定是所谓肉眼看见的敌人，包括有一些解经家把这迦南七族来描述成就好像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坚固的营垒、坚固的城墙。第三个提到了敌人的防守，不仅有敌人他们高大，他们骁勇善战，他们还有高大的城墙，我没有办法来攻破。你看，这是重重的困难，地理上的困难，敌人的强大，他们又有很好的防御攻势，城墙不能够攻破。但是迦勒仍然有信心，知道这块土地是神赏赐给我们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那样子许多的困难，就好像这个迦南七族七个族，好像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一些事情一直没有办法突破，我们一些不好的习惯，或是我们的劳苦愁烦，我们的担忧，我们的害怕，我们的苦毒，我们的怨恨，我们的怀疑，在我们生命当中阻挡了我们，好像这个敌人的城墙一样，在我们心里面没有办法得着，没有办法攻破。神要来得着什么呢？是外面的土地吗？全地都是神，属于神的。神要来得着的正是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看见迦勒的信心不只是一个打仗的信心，而是他内在的生命愿意来突破、来更新、来成长。那如今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或是我们在教会侍奉当中遇见怎样的困难，是不是也有地理的困难啊？也有敌人啊，我们的敌人不是附近其他的教会啊，我们敌人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拦阻人心来归向主，敌人的防守啊，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有许多抵挡信仰的事情，我们如何来突破，如何来成长。刚才提到这迦勒原本四十岁啊，在座各位四十岁以下的请举手。四十岁以下请举手。哦，有 OK 好 OK 哦，有啊，感谢主啊。好，那放宽一点，五十岁以下请举手。 OK 啊，请放下，稍微多一点啊。我们发现我们大部分都是年长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要祝福我们年长弟兄姊妹，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像迦勒一样，因为他们85岁以上的请举手，有没有85岁以上的？没有。Everyone elder than 85 years old. No, so everyone is younger than Caleb, right? 所以我们都在主面前都是年轻的、健壮的，神可以继续使用我们。不论你是40岁以下、50岁以下，或是已经5岁以上的弟兄姊妹，好，我们今天看到加勒，看见约书亚这两位，他们带领以色列人来征战、来突破、来成长啊！求主帮助我们。好，那加勒的信心是在哪里呢？是因为他比较会打仗吗？是因为他受了比较好的教育吗？啊，是因为他比较有经验吗？是因为他比较强壮吗？不是的，他是把他的信心放在谁的身上啊？第十二节他说，倘若耶和华神照着他的应许与我同在，我就能够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他看见三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如果神与我同在，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有神与你同在吗？我们一个礼拜有礼拜天在这边聚会，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我们有主日学，有团契，那其他的时间神与你同在吗？你在家庭里面，你在工作，你在休闲娱乐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吗？如果是的，我们赞美感谢神。如果不是，神与你同在，如何能够征战得胜，如何能够成功呢？首先加勒寻求的是神与我的同在，是神自己来为我们征战，不是我们的能力来征战。我们在这边建立教会，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认真的工作，在家庭里面，我们各位爱自己的配偶，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儿女，我们需要神与我们同在，神同在在这个家庭里面，在你的公司里面，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需要神的同在，我们需要渴慕他，我们需要欢迎他，我们需要让位给他啊，我们需要谦卑在他面前。这不是我们来做决定，是神自己来做决定。所以第一个是他的信心摆在若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能够得胜。还有呢，他提到了是神的能力，我就能把他们赶出去，不是因为我的能力，是因为神的能力。我们力量实在是微小啊，常常我们觉得我们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不能啊。那昨天各位听到北京福音教会他们的见证，他们在一个很困难的处境里面 ，OK， 啊可能会被约谈啊，可能受到很大的限制，他们没有办法很公开的聚会。那虽然他们也买了一些写字楼来聚会，可是发现弟兄姊妹生命依旧在成长，依旧在壮大啊。神的能力与他们同在，以至于他们面对各样有限制的环境的时候，能够去面对，能够去面对，甚至赢得了这个政府单位的信任啊，知道他们不是来敌对政府的啊，他们是来研究圣经的，他们是一群生命能够成长、能够突破的一群人，他们是有美好见证的一群人啊。我想到昨天下午有一对夫妇做见证，这位先生已经80岁了，他太太77岁，他们信主才3年的时间他们夫妻的关系有一个突破性的改变，就是他们彼此写情书各位，如果你到80岁你还会写情书给你的配偶，那我非常恭喜你我们应当是如此。他不仅 写情书给配偶，也写情书给上帝。他每天灵修的时候，这位老弟兄80岁，每天读经的时候，他上帝就感动他写一首歌写一个歌词他就念给我们听我想到他对神的爱，对他配偶的爱是日日更新这个是福音的能力。我们说福音的能力，他说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接受过音乐的训练但是我信主了，我感到何等的喜乐，我感到神的爱，以至于我每天要写一封情书给上帝，写一封情书给我的配偶期待我们也是如此经历到神的能力，我们就被改变，从内在被改变。还有呢，第三个是神的应许，神应许要将这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得地为业神的应许，他还记得40年前神的应许，你还记得40年前神的应许吗？各位弟兄姊妹可能信主了20年、30年，你还记得你刚信主的时候那样子的一种激动，那样子的一个感恩心里的那种感动，主啊，我真的找到你了，认识你了。 可是我们五年十年之后慢慢我们就开始觉得啊，是否冷淡了，是否觉得说 OK 生活还是跟以往一样，没有更大的突破跟成长。别忘了神给你的应许，所以我们有以上三者吗？你有神的同在吗？你有神的能力吗？你有神的应许吗？那我们看看这段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样。这位老先生加勒85岁，他还要去征战得胜。我们发现跟大卫很大的不同，大卫得着国了之后他就休息了，他就偷懒了，他就睡觉，那睡到太阳平息，就是太阳日落了才起来，后来就受到很大的试探，对吧？他去看到一位美丽的女子在那边洗澡，他就犯了奸淫，后来犯了先，后来又犯了谋杀啊。但是我们看见加勒完全不同，他到了85岁，依旧要来为主做工，为主征战。他得来了什么呢？神的应许就实现了。他们得着了这块地吗？耶伯伦这块地。后来呢？第14节他说，耶伯伦就成了他们的产业，他们就征战得胜了。这希伯伦，希伯伦 ，Hebron， 这希伯伦这个地方是非常一个特别的地方。或者说对以色列人是仅次于耶路撒冷一个圣地，因为他们的族长，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位，我们就说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对不对？这三位他们夫妻都葬在希伯伦，所以他们成为犹大支派的一个主要的地方。大卫30岁的时候在这边被按立为王，之后才去攻取了耶路撒冷城。后来我们知道过去这1500年来常常这块土地落在回教徒的手中啊，或是落在土耳其帝国，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手中，约旦王国的手中，最后1967年又回到了以色列人控制的一个地方。但是今天我讲重点不是加勒，也不是大卫要做王，大卫如今安在，加勒我们也看不见他，但是真正要做王的是谁呀？是这位大卫支派的，这位犹大支派的耶稣要来做王。当耶稣做王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现象，一个结果，就是第15节，希伯伦于是国中太平了，没有征战了。原本希伯伦是用另外一个外族人的名字来命名，是外邦人所控制的，但是如今归到神的产业。犹大的后裔耶稣要来做王，当耶稣做王的时候怎么样？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耶稣基督是否在你的家庭中做王，以至于你家庭有了平安，没有征战了？夫妻之间没有征战，你跟你儿女之间没有征战，跟你父母之间没有征战，没有冲突，没有竞争，是彼此相爱的，是太平的。你的工作也是，在教会也是如此，你的生命里面是否让耶稣来做王，带领你征战得胜，得胜的结果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这是我们的期待，这是真正的和平。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就可以实现在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教会当中，成为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学到一个 life principle。Charles Stanley 看了这段经文，他把这个归纳成一个 life principle 啊，英文是，我们一起来读吧。Trusting God means looking beyond what we can see to what God sees。什么叫做信靠神？我们今天看见加勒的信心，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功劳，他把他的信心放在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神的应许上。超过于我们目前眼睛所能看见。上帝要使用我们这群弟兄姊妹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使用各位的儿女，使用各位的配偶，使用各位的父母，使用各位的同学同事为他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一起来打这个美好的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求你将这个加勒的信心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无论是年长的弟兄姊妹、壮年的弟兄姊妹，或是年轻的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的确面对很多的征战、很多的冲突、很多的挣扎、很多我们需要突破的， 无论是我们自己内在生命，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一些捆绑在我们当中，我们一些劳苦愁烦，我们一些思虑，我们甚至苦读有许多的怨恨，甚至怀疑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胜过，赐给我们那样的信心，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应许，你的能力，你的同在，让我们在我们家庭当中，让我们在我们工作当中，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都能够继续的成长跟突破。谢谢主啊，带领我们待会领圣餐的时间，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Thank you.